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我要给您讲讲著名艺术家黄永玉的故事。说起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还不是特别熟悉，但他可是我国第一枚生肖邮票的设计者。1979年，黄永玉在家中接到了学生、国家邮政总局前总设计师邵柏林的拜访，并且邀请他设计第一套生肖邮票——猴票。为了纪念刚刚逝去的爱宠小猴，黄永玉欣然应允。但他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这枚小小的猴票会在今后的中国邮市当中经历怎样的风生水起。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给您讲讲黄永玉的故事。他自幼喜爱绘画，少年时期就飞升画坛，被誉为中国三神童之一。他自幼学习美术、文学，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他早年的木刻作品《阿诗玛》成为一代人心中对于云南的印象。他曾是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人称一代鬼才。今天的节目我就给您讲讲全能艺术家黄永玉的故事。在湘西小城凤凰镇，沈从文与黄永玉是这里的居民们引以为自豪的两位标志性的人物。1924年8月9日，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几个月之后，父母便将他带回凤凰。这个风景秀丽的湘西小镇曾被其表叔沈从文无数次地用文字倾心描摹过，而他也成为了黄永玉一生的印记。黄永玉的父亲黄玉书与母亲杨光慧是当时凤凰第一对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夫妇。黄玉书乐观豁达，温和的近乎于软弱，杨光慧爽朗明快，刚强的近乎激烈。身为长子的黄永玉自认性格更多的像父亲，不过激烈的时候又有点像母亲。1937年夏天，无力抚养儿子的黄玉书将黄永玉托付给即将赴厦门集美学院工作的堂弟黄玉熙。这一次的告别不但成为了与父亲的永诀，也成了黄永玉后来漫长一生漂泊的起点。13岁的少年黄永玉离开了父母的庇护，被迫早早地成长起来，面对另一个社会。少年黄永玉性格顽劣，绝不是一个好学生。在集美的两年留了5次级，前后的同学就有好几百号。但是这里也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华侨陈乔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规模很大，学校有6层的图书馆，这里 可是黄永玉的乐土，酷爱阅读的习惯也由此养成。因为在一次集美学校学生与当地孩子的冲突中担当了主力，挨了处分，刚刚满15岁的黄永玉决定离开学校，从此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从福建山区小城德化瓷器小作坊里的小工，到泉州战地服务团的美工，黄永玉学会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这一套。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黄永玉度过了8年抗战。在生活富足而安逸的今天，流浪这个词儿似乎被或多或少地赋予了一些浪漫而传奇的色彩。可是对于少年黄永玉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他说，流浪生活好痛苦的，不能多想它。晚年的黄永玉似乎不忍去回首几十年前那个独立闯荡世界的自己，不过对那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也并不觉得苦，唯一的哲学就是生存。以至于某一年他看到学校的一对夫妻吵架，还惊诧不已，哎呀，都有饭吃你们还打什么。不过粗粝的生活造就了黄永玉顽强的生命力。他在小学任过教员，在剧团搞过舞美，在报社当过编辑，还干过电影编辑。无师自通的木刻风格鲜明而独特，不仅成了他赖以谋生的法宝，还赢得了行家里手的赞誉。更为难得的是，这一段艰难世事并没有成为投射于他日后成长道路上的阴影，相反，诸多前辈对他这个年轻人的关爱和提携却成了永驻心灵的一道温暖阳光。上世纪40年代，黄永玉流浪到了上海，那时的他名不见经传，每个月的房租是50元，而他发表一幅木刻画才能赚到2元到5元的稿费。一天得知比自己大20岁的著名诗人臧克家和自己住在同一条街上，他激动万分，便带着十几幅木刻画去拜见臧克家。臧克家认真地翻看完了所有的画，说自己非常喜欢，想替他送去发表。臧克家随即按照当时报刊的最高稿酬的标准付给他了稿费。其实那十几幅木刻画大部分都没能发表，但臧克家从来没有在黄永玉的面前再提过。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唐涛那时是上海邮局的高级职员、部门领导。黄永玉每次一到上海邮局，唐涛无论有多忙都会立即放下手头的活，帮着他处理稿费。唐涛还多次带着黄永玉在上海四处奔走，找到一些有钱人，然后让黄永玉替他们画像，好多挣一点钱。中华木刻协会的负责人李化是让黄永玉至今想起来仍然很温暖的一个人。他说，那时候大家都很穷，穷到吃饭都是有了上顿没有下顿，还要付房租钱，负担很大。有一次李化先生说，哎，我请你看电影吧，一个很好的电影叫做《幻想曲》。我就说好啊。我们大概走了1-2里路，到了有轨电车站，然后他问我，你有钱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有。结果他说，好，那我们走吧。那要走多远呢？我们一直走到了外滩，然后到南京路，再拐弯还要往里走，一直走到了大光明戏院。原来他身上只有一个人的车票钱了，可即使那样他还来关心我。那时候身边的这些人美好的令黄永玉今天想起来还感慨不已。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的干净纯洁，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和他们相差有108000里的距离。那时候巴金先生 唐涛先生、臧可嘉先生，还有萧乾先生等等等等，很多的文化界的老前辈都花时间为我的生活帮忙。现在这些对我好的人都不在了，我要拿同样的感情去对待别人。再说我经历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社会把我养大的，小时候人家对我这么好，长大了我怎么能不对别人好呢？1953年，29岁的黄永玉带着仅7个月大的儿子举家回到北京。黄永玉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一位老师。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在东城区大雅宝胡同甲2号。黄永玉于是与李苦禅、李可染、董希文这些现在听起来如雷贯耳的大师们成了邻居。这些人当中，黄永玉跟李可染的交情最好，他后来在《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里头写下了许多妙趣横生的细节，令人忍俊不禁，有时又笑中带泪。有一天，李可染带着黄永玉去见自己的老师齐白石老先生。老人家见了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2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是月饼，一碟是带壳的花生。这与路上李可染提前交代给黄永玉的是一模一样，月饼剩下1/4，花生是浅浅的一碟。不过李可染也特地的嘱咐过，都是坏了的啊，吃不得的。寒暄就座之后，黄永玉远远地注视着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抛开的月饼内有细小的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了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1/4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老人家住在四合院的北房，东房和西房还有南房都是家人住在那儿。一到晚上，老人就用铁栏杆和铁门把自己的房间锁住，免得别人进来。那一天，李可染为一脸兴奋的黄永玉拍下了他与齐白石的合影。当年的毛头小伙如今也成了像齐白石一样的前辈，接受各方人马的签名或合影的要求。时至今日，他对于白石老人也多了很多的同情式的理解。他说，老人家的一些习惯，那也是时代造成的。大雅宝胡同二号的故事很多，而黄永玉也是一位绝对的主角。那时的他几乎是大雅宝胡同甲2号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人。在孩子们的眼里，这位叔叔家里有个意大利手风琴，没事就悠然自得地拉两下，还有部电动的小车床，开关一开，木头就齐刷刷地被削成了2截。这位叔叔的好东西太多，双管猎枪，一个立体镜，让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院子里的孩子们羡慕得不得了。在黄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从文是必被提及的一个人物。其实早在黄永玉出生之前，沈从文便走出了湘西，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各自奋斗在人生道路的叔侄二人开始通信，从此结下了一生的情谊，直到1988年沈从文先生去世。正是沈从文建议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玉改成了适合于艺术家的永玉。前一个玉字是富裕的玉，而后一个玉字是玉石的玉。表叔是寄望他永远光泽透明，像一块美玉。沈从文跟黄永玉说过5个字，让他终生难忘，那就是爱、怜悯、感恩。黄永玉说，表叔说，一个人第一是要充满爱去对待别人，第二摔倒了爬起来赶快走，别心疼摔倒的那个坑，第三 永远抱住自己的业务不放。我自己的成长中遇到多少对我好的老前辈，他们帮助我，所以要感恩。而怜悯是对待那些残忍的人。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后来也一度成为黄永玉来往最密切的朋友。闯荡上海时，他们还都籍籍无名，彼此同为琼教书匠的黄永玉与汪曾祺便时常找在中兴轮船公司工作的黄商去打发时光。黄永玉后来写了一篇题为《黄商遣时》的文章，用他一贯的幽默回忆了这段时光。文中提到，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沉越香啊。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1979年，有人提议每年出一套生肖邮票，12年为一个轮回。这一创意马上得到了邮政总局的认可。猴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定位置。明代作家吴承恩在《西游记》当中又塑造了家喻户晓的美猴王孙悟空的形象，使得猴子更加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早在1963年，我国就发行过金丝猴特种邮票，全套3枚，同时还发行了这一套邮票的5尺票。图案上动作神态各异的金丝猴出自著名画家刘继友先生之手，他采用工笔重彩技法绘画。此后的1979年12月1日，我国还发行了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特种邮票，全套8枚，图案分别是水帘洞、战哪吒、蟠桃园、八卦炉、打白骨、芭蕉扇、盘丝洞、取经路。全套邮票犹如微型连环画，孙悟空的形象跃然于方寸之上，深受广大集邮爱好者的青睐。而此次要制作生肖邮票，黄永玉的学生国家邮政总局前总设计师邵柏林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黄老，于是他到黄永玉家邀请黄老参与设计猴票。而猴子恰恰是黄永玉的好伙伴，他在这之前养过一只猴子，有张老照片上他伏案泼墨，猴子则调皮地从窗外向他伸手嬉戏。后来这只猴子病故了，黄永玉正为此事难过，听说邀请他设计第一枚猴票，黄永玉当即允诺，说也算是对小猴子的一种纪念吧。邵柏林根据黄永玉的画稿为邮票做了后期装帧设计，这套名为庚申年的猴票于1980年2月15日发行，成为了新中国首枚生肖邮票。时至今日，庚申年猴票不仅使生肖邮票成为了收藏热点，也奠定了黄永玉猴票宗师的地位。在庚申年猴票的带动下，生肖邮票成为了邮市的一个主流板块，金猴情结成了中国集邮人的一种特有的情感。不少集邮爱好者把拥有猴票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和荣耀。在北京东郊，黄永玉还有一件巨型艺术品，它就是占地8亩的万和堂，也是黄永玉一生最大的一件艺术作品。虽然不是画作，但是其中的荷花都是黄老爷子从各地采摘而来的优良品种。每年到了夏天， 黄永玉必然会抽出一段时间到自己的剧作里去居住一段日子，他向往着清静自然的生活之境。晚年的黄永玉最喜欢待在自己的画室里，左手拿着他那标志性的大烟斗，右手握着毛笔，不急不缓地在台子上的宣纸上看似随意地抹上几笔，却见寥寥数笔之后，几只神态各异的猫便跃然纸上。画上的这些猫都是他的宠物，每一只他都叫得上名字。画室很静，只有他偶尔吧嗒吧嗒用力吸烟斗的声音。外面几只大狼狗在院子里追逐嬉闹，一见主人出来，个个争着伸过脑袋来蹭来蹭去，直到被主人亲昵地拍了几下，才肯心满意足地离开。黄永玉曾经笑言，当初就是为了这些形体庞大的外国狗，才托朋友在京郊买块地盖几间房，没想到这规模越盖越大，这儿也舍不得，那儿再添一间，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占地好几亩的大院落。平素若没有客人来访，黄永玉一天的时间安排基本上很有规律，上午写小说，下午画画。那部名为《天仇河的浪荡汉子》的自传体小说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浩大工程，最初发表在湖南长沙的《芙蓉》杂志上，写了20多万字，还在他的4岁徘徊。几年前小说转移到了《收获》杂志上，二楼卧室的书桌上放着一摞厚厚的稿纸，旁边是一支颇有时代印记的墨水笔。黄永玉戏称自己所有电器只会用手电筒，所以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他还都是用这种传统的方式，真的是一字一字写出来的。除了北京的万和堂、凤凰的御室山房之外，黄永玉在香港和意大利也都有着自己的房子。黄永玉也从来不掩饰他对品质生活的追求，他喜欢车，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汽车，那是一辆日本原装的尼桑小跑车，这也是北京的第一辆私家车。喜欢飙车感觉的黄永玉还曾经买过一艘橡皮摩托艇，得空找个地方开得很快，就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最有趣的是2000年建好了万和堂之后，黄永玉竟然心血来潮地从德国买了一架马车，有时候自己驾着马车在通州新庄万和堂外边的公路上玩。如今红色宝马敞篷跑车、保时捷敞篷跑车、路虎越野车、保时捷卡宴越野车以及红色的法拉利都是他的私人收藏。也因为如此，高调、重物质、讲排场这样的议论在黄永玉的身边也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无论别人怎么评价，似乎都和这位老人没什么关系。他曾经说，人生就像跑一场万米比赛，跑的过程可能姿势并不好看，不会像跑100米那样动作那么潇洒有力。万米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完成，快一点当然更好，跑的过程总会有人说你动作难看，那跑远点听不见就好了。你停下来跟他说，我动作怎么难看了？那不是很漂亮吗？那你不成了傻子了吗？黄永玉一个生活在自己设定的框架里的老顽童，即使年届90，也怀着一颗一心向光的赤子之心。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生活的实质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对待生活的一颗心。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